区域，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一，农历9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早晨呢，由于空气湿度大，南部地区雾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空逐渐多云转晴，能见度好转，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四上桥，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蔡胡营桥，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来了。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里？又有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多少年呢？ A. 10年， B. 15年， C. 20年。 今天我们要在电波中为您绘就一张北京银杏的声音地图。那么说到银杏，您知道吗？它从栽种到结出果实来要多少年呢？10年、15年还是20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获得这样的机会，获得11月底天桥剧场的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演出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将在上海开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包括展会和论坛两个部分。国家展是本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的重要内容，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71个展台，来自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虹桥国际经贸论坛规模大，层次高，将成为探讨全球重大问题的又一重要平台。2018珠海航展将在6号开幕，中国空军歼20战机将以新涂装、新编队、新姿态进行飞行展示，一批空军现役主战装备也将全新亮相中国航展，集中展示空军在改革开放和改革强军中取得的新成就。 2018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11月9号到12号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观众可以通过现场登记的方式免费领取门票入场。80多户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各自的看家宝。本届展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就是故事的主角之一。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的藏家将会悉数到场。运河边的藏家们将携带各具特色的古玩艺术品进行展览和展销。那么有关这次博览会的具体情况，本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北京市文物局的负责人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昨天在重庆举行颁奖典礼，江波的《机器之门》获得了长篇科幻小说金奖。中篇科幻小说金奖由陈秋帆的《怪物同学会》夺得，而宝树的《成都往事》获得短篇科幻小说金奖。2018相遇未来新文明城市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国际研讨会昨天召开，论坛上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裘宝兴等都举行了主旨演讲。本次论坛一直进行到5号，今天将在清华大学举办各种活动，如给中韩青少年们进行未来城市理念奖的颁奖仪式等等。特别是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今天将在清华大学向中国大学生们做一个特别的演讲，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清华大学公众管理学院的公众号在线报名。来看收藏方面，刚刚过去的周六是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第二个新品上市日，13款特许商品新品当天上市，特许商品销售还将在本月中下旬登上高铁和动车组，设在北京欢乐谷、中央电视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奥林匹克公园的4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已经正式开业了。其中推出的新品包括纪念徽章等产品、贵金属制品以及雪山系列丝巾等等。伦敦苏富比在本月7号将呈现一件乾隆碧玉玺，这个玉玺是现在记载所知最大型的玉玺，从1936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览后从未公开亮相，是伦敦苏富比中国艺术珍品拍卖的焦点，估价在60至80万英镑，约合540万人民币到720万人民币之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本周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推荐了18处赏秋好去处，包括北京市属公园的10大银杏观赏地，感受市属公园银杏满园多彩秋色的绚丽景观。像天坛公园北天门内的60多棵银杏树目前已有 90% 变色，北海公园快雪堂东侧以及残坛南侧的银杏树也是挂满了金黄的树叶，中山公园设计坛内坛两侧伫立着18株笔直的银杏树，树龄在50年左右。景山公园东侧南北主路靠东墙的成排的银杏树也很有规模，金色的银杏叶子落在红墙黄瓦上，体现出皇家园林才能欣赏到的韵味。北京植物园金黄色的银杏树遍布曹雪芹纪念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叶村。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从7:45左右开始的访谈，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带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了解银杏的历史故事和知识。世界知名旅游休闲岛屿和水上运动胜地菲律宾长滩岛日前重新开放后，将于本周末起恢复多项水上休闲运动。菲律宾政府未来还将视环境及海洋生态评估报告做调整，对游客和体育爱好者开放更多的水上活动，包括潜水、香蕉船和水上摩托艇等等。德国气象局日前说，德国正经历有气象记录130多年以来最热的一年。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德国的平均气温为11.6摄氏度，创下德国气象史上前10个月平均气温的新高，比前10个月的长期平均值高出了2.2摄氏度。今年的7月和8月，德国持续高温干旱，干旱导致今年德国粮食作物减产22%。您会赞同计算机考试代替手写的形式吗？随着越来越多英国大学考试的时候采用计算机考试的形式，一些专家担心手写试卷可能成为历史，而年轻人的书写能力以及手部灵活性将会进一步下降。 调查显示，超过60%的英国大学引进至少一种或两种机考，20%的大学各系考试都采用机考。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大学目前都不同程度地试行了机考。牛津大学正小规模试行机考，校方希望机考能令知识令考试与学生如何学习以及今后如何应用所学知识能够保持同步。南非的研究人员以人尿为原料，利用化学反应制造出了砖块，如果能够投入大规模应用的话，有望减少传统烧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这种利用人尿、钙、沙子和细菌等原材料制造出的生物砖，造砖的过程中还能够生产出肥料。榴莲、臭豆腐、山羊奶酪等食物因为气味浓烈引发两极反应，爱者视之如蜜糖，恨者唯恐避之不及。所有这类食物中，冰岛特产腌制鲨鱼肉最臭名昭著，刚刚被饮食评论家联盟誉为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食物。这是一种腌制过的冰岛腐烂的鲨鱼肉，要是去冰岛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试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目前全市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据市气象局对采暖季气温整体的初步预测，今年11月到明年3月，本市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是1到2摄氏度，比常年略偏高。11月7号，全市锅炉房将统一点火试运行，15号零点将达标供热。点火供热试运行期间，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要求各区和供热单位进行系统热态调试，解决系统循环不畅和管线跑毛滴漏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把问题解决在正式供热之前，确保正式供热的时候居民家中的采暖温度达到18摄氏度。市城管委同时提示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家中供热设施状况，如果家中出现暖气不热、跑水漏水等情况，可以直接拨打小区供热单位服务电话报修解决。如果供热单位没有及时处理或没有按时点火试运行，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市民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一共涉及32项养老服务发展重点任务。明年起，60周岁到64周岁老年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也可以享受目前65周岁以上老人才能享受的免费乘公交、逛公园等福利政策。同时，困难老人将获得养老服务补贴，失能老人将获得护理补贴。中国铁路12306网站改版升级，全新上线运营。本次改版登录方式增添二维码，成为最大的亮点。进入登录页面后，屏幕就会出现扫码登录和账号登录两种方式。用手机12306客户端扫描二维码之后，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实现自动登录，实现购票了。本周五，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4个月内首次上涨，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2.9%，比上周上涨了0.02个百分点。不过呢，分析师认为后市产品的收益率仍在下行通道。近日 ，OFO 小黄车的退押金周期从原来的3个工作日延长到了10个工作日，目前再次延长到15个工作日。3天到3周的变化体现出 OFO 资金运营能力正逐步下降。共享单车为最后1公里的出行带来了便利，但如何谋求长远发展还是一个问题。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朋友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选用合格的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及时检查清理烟道，谨防煤气中毒。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来了。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里？又有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 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多少年呢？ A 十年， B 十五年， C 二十年。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咯。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回答出来了，哎，看来大家回答正确的还不少。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十一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两张。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十月底开始，银杏逐渐变黄了，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到来了。深秋的北京，喧嚣的城市也变得安静了许多，银杏的叶子变得金黄，稀稀拉拉的往下落，就像翩翩起舞的舞蝶。那么深秋在北京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儿？又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树木专家给大家亮出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专家王茂良博士。王博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看到这个王博士的朋友圈也发了这个银杏的这个照片，尤其是周末周六的时候下了一场雨之后，好多树叶子都落下来了，真的是非常的美。我这个周末真的是被大家拍的这个秋景给刷屏了，呵呵，也给镇住了。相信这个王博士，我是看您是去这个，您是去加班了是吗？ 对，虽然我是周末在单位加班，然后呢拍了一些银杏的照片， 特别的美哈。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单位呢也是银杏的大树比较多， 嗯， 有200多株的银杏大树，所以呢就是这几天呢实际上是正好是银杏这个观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吧。因为银杏的话一般落就是变黄， 嗯， 就是一般会从这个咱们北京城区的话，嗯，会从这个十月的下旬， 哎， 一直持续到十一月的中旬，差不多也有2到3周的时间吧。 嗯， 就是观赏期实际上还是比较长的，我觉得，啊。 没错，没错，特别的美。哇，您的单位真的好幸福，那么多银杏树，不愧是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呢。其实说到这个银杏哈，嗯，现在呢，刚才您也说了，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中旬是，就是北京城区银杏叶黄的最好的时期，其实如果是郊区的话还更早一点是吧？ 对，郊区的话 它天气冷 要早7天到10天 啊 这样的时间， 它是因为这个天气凉下来了所以它就黄的早是吗？ 对，因为郊区的话就是咱们城里边的气温呢比郊区要高， 嗯， 比如说就是喇叭沟门， 嗯， 举个例子，就这几天就是昨天喇叭沟门已经下雪了，可能朋友圈里面好多人也会看到， 是， 对吧？比如说喇叭沟门那边9月底的时候， 嗯， 就是最低的气温已经达到-3-4度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有些树就开始慢慢的就会变黄。 它这个变黄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凉了它就会变黄是吗？ 对，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些变黄的，北京的这些变黄的也好还是变红的也好， 嗯， 实际上就是咱们到叫落叶树， 嗯， 就是它冬天叫落叶的，那么它通过落叶来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 嗯， 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那么它在落叶之前就会， 嗯， 它这个绿色叶绿素它会降解掉， 嗯， 那么同时呢会合成这个叫叶黄素呀，还有类胡萝卜素啊，那这些色素呢都是黄色的，那么绿色的没有了，黄色的呈现出来，那么它落叶之前呢就会呈现一个黄色，那么咱们就见到的秋就是黄色的这个秋色叶， 嗯， 那么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北京呢就是银杏，那么可能是最典型的，就是一是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银杏的树形比较好看， 嗯， 就是所以呢就是影响非常的大，实际上北京变黄的树还有好多种。 哦，不只是这个银杏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银杏树呢，其实南北都有，我们同事之前我们也在这个办公室讨论哈，无论是南方的同事还是北方的同事，从小其实都对银杏是有印象的。嗯，银杏在咱们国家也是 很普遍的一种树木的种类是吗？ 就是银杏是这样，银杏呢实际上在中国的分布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么最北可以到辽宁，就是太冷的地方银杏不是太好，那么最南呢广州也会有，那么最东呢肯定就到东边沿海都会有，那么最西呢就是贵州，甚至云南的腾冲也会有银杏，就是在中国的分布范围是非常广的。另外呢就是银杏，这可能要说一下啊，就银杏呢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树种，就是只有中国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如果你见到银杏那肯定是从中国引去的。 哦，只有咱们中国有啊？ 对。 哦，那在中国刚才说了，您说南方和北方其实都有，但是在北京好像大家会说起深秋的北京，黄色的落叶就很多，就是其实就是银杏树的叶子。那北京就是是南方是不是北方更适合银杏树生长呢？ 是这样，就银杏的适应范围是比较广的，就是南方北方只要不是太靠北，比如辽宁再靠北，就那个地方是不太适合银杏生长的，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的在中国。北方呢之所以大家对银杏印象更深刻，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它在北方就是落叶之前它那个黄色会更明显更亮。另外呢北方的时候呢就是本身就是落叶树多嘛，就所以呢就是会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南方的是常绿树多，另外银杏呢实际上它落叶之前也会变，但是没有北方的这么明显这么亮而已， 这么大规模。 对，这么大规模。对， 是刚才您在我们这个楼上直播间窗口望下去还给我们指周边我们哪些是银杏树哈。哎，那我们说句题外话，刚才说了除了这个银杏的叶子是黄的，我们现在周边还有我们日常能看到哪些树叶现在也在变黄了？ 就是树叶变黄的在北京啊常见的这个就是白蜡，就是咱们城市绿化也比较多。就是白蜡呢实际上有北京常用的这几个种里边呢有一个种现在是也是正好是变黄的，那么再过几天另外一个种也会变黄，就是它不同种类的树吧，虽然是都叫白蜡但是它不同的种类，那么它的变黄的时间呢是前后是有差距的，那么这样呢也是一个观赏期会延长。那白蜡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咱们大家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杨树，比如说毛白杨，实际上它落叶之前也是要变黄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关注的它的一些比如说飞絮啊可能关注这个比较多，但实际上毛白杨落叶之前也是黄色的，如果是成片的那种毛白杨也非常的好看。就是我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北京几个高校，比如说中国农大的校园里边有两排非常高大的毛白杨，那个秋天也是一景。 中国传媒大学也有，我们的校歌就是校园里年轻的那个几排小白杨哈。哎，我们接着说回这个银杏树哈。之前呢我们也查过资料说银杏树是生长比较慢的树种，我们刚才也出了这个题哈。也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公公这一辈，就是爷爷或者是外公这一辈种了，孙子才能吃到他结的果子。 对 对 所以公种而孙得食。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银杏树呢，现在好像看到果子的还不太多，是不是因为它种的时间比较短呢？还是说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呢？ 银杏是这样的，就是银杏呢咱们城市绿化用的银杏呢一般都是种子繁殖的，就是拿种子播的小苗然后长大了以后咱们种到城市里边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它一般要20年以后就是才会去结果。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树比较小的那肯定不会结， 就比如说您刚才指着我门口那几棵这茄子，那真的是去年才种的， 就是比较小的树，就是肯定20年以内的树就是一般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另外呢银杏实际上大家应该可能注意到是分雌雄异株的。如果是雄株的话那肯定也不是结果的。实际上城市绿化里面呢就是我们还是比较愿意用雄株的，因为尤其是它这个雌株吧，它秋天落果以后就是银杏果的那个种皮还是有一点点味道不太好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人行道上呀或者是这个公路上，如果它落上以后被车一压人一踩，就是还是 会容易污染地面。 对，污染地面，对吧？不是太好。那么在绿地里面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上呢就是我们绿化里边在用的时候，如果已经知道了它是雌雄株的话，我们一般呢会选择雄株，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这个秋天对地面呀、对周围环境的一个也不能算是污染吧，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 对，增加了环卫工人的他们的工作难度哈。 对对对。 哎，那我就很好奇，你怎么能知道他，就从小的时候看能知道他是雄猪还是雌猪吗？ 是这样，银杏从小的时候看他是雄猪是雌猪还是不太容易的， 是吧？ 就是、虽然就是凭经验，可能比如说他那个分支的那个角度呀，或者说它生长状态呀，可能判断，比如说它可能是雄猪和可能是雌猪，但是呢不是那么准确啊。就是银杏的还是需要长大了以后开始结果以后那是最准确的。 那不得二十年了吗？ 对，所以呢就是说它小的时候这种判断不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因为 这不能做一个那种什么化验吗？一化验能知道它是雄猪雌猪？ 实际上就是我们也可能也有些人在想这种方法 啊， 但是呢就是第一是那是确实涉及到成本的问题，我们城市绿化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的在用，就是每一年可能就要用几万株， 要种好多好多， 要种好多，我不可能每株都去检测 化验一遍。 另外呢，就是这个检测的准确率呢，就是其实也有人研究过，不是那么的高，就是它还是后期，因为前期啊是一样的，就是前期种子小苗的时候，它慢慢的后期发育，它会变成雌株啊，或者是雄株啊，然后慢慢的才会去结果，去开花。 而且如果光种雄的不种雌的，它这个也不平衡啊，是吧？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啊，就是说光种雄的不种雌的，那肯定就是见不到果了。 对呀。 另外呢，就是状态实际上也不一样，就是一般的雌株呢，就是那个树冠会更开张一点，就是雄株的话呢，会更那个陡峭一点。 好，那我们北京大片的银杏树在哪些地方可以观赏到，又有哪些著名的古树呢？关于银杏树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和知识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请王博士来跟我们接着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一，农历9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早晨呢，由于空气湿度大，南部地区雾气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部分路段不足1公里，开车的朋友请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本是天气逐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能见度好转，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3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路面的情况来关注。多条联络线的进城方向车流增长明显，东部地区京通快速建国路一线双桥到大望桥东向西，广渠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西部地区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富士路田村到NG 西街南口的西向东，北部地区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进城方向，南部地区刘香路刘家窑桥南南向北，还有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来了，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里，又有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银杏树又名白果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果要20多年，40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别名公孙树，有公众而孙得时的含义，是树中的老寿星，古称白果。银杏树具有欣赏、经济、药用价值，全身都是宝，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因此被当作植物界中的活化石，有观赏价值。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大觉寺银杏王是咱们北京著名的古树，您知道它已经多大年纪了吗？ A 500岁， B 800岁，1000岁。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银杏叶，银杏树从种下来到结果子啊，正确答案是 C， 要20年的时间，是吧？还真的是非常的长，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答对的朋友还真是不少，但是也有朋友觉得可能什么5年啊、15年啊之类的，真的是需要20年。答对的朋友挺多的，王博士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送他2张演出票吧。哎，对，您看一下，您看到这数字，您给我告诉我您选几？ 哦，选那个226号。 226，为什么呢？ 这个数字是还是比较幸运吧，应该算对我来说。 这是这也是刚才最后一位答对的朋友的数字哈。刚才因为第一道题是有这么多的朋友答对。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这位朋友是谁，这好数了。第二道题呢是大觉寺的银杏王是咱们北京著名的古树。您知道他多大年纪了吗？500岁。800岁还是1000岁呢？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0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2张。好，那么第一道题，第226位答对的朋友是小木瓜，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10月底开始，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的金黄季来到了。在北京，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儿？又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树木专家一起来为您绘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的声音地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王茂良王博士。王博士刚才已经给我们把这个银杏的大概知识给普及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京通路建成之前两边都是高大的银杏树，后来挪走了。不知道王博士是否有印象？ 这个我是不是太清楚啊，就是因为银杏这几年北京实际上用的很多，比如说它是不是在路拓宽的时候呀，或者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被移走。 哦，那么刚才呢我们出到了第二道题，关于大觉寺的银杏王，这也是北京著名的银杏古树之一了哈。这个呢题儿先留着让大家回答，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其他的银杏树也非常的多。王博士给我们说一说吧，北京最古老的银杏树有多大岁数了？ 是这样，咱们北京啊最古老的银杏树已经是有1300年了啊。 1300年？ 对，1300年，就是银杏是一个长寿命的树啊。就是1300年。那么北京这个1300年的银杏呢，实际上是在密云。 在密云。 对，聚各庄镇，就是唐子村小学。就是这个院内就是有一棵1300年的银杏。那么实际上呢，原来这是也是呢，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寺庙，它是在寺庙的遗址上实际上有一棵银杏树。那么它现在呢是一个小学。那么这棵银杏树是北京最老的银杏树，有1300年了。 哦，那这个银杏树得有多么大个儿呢？ 就是这棵银杏树啊，是已经高是25米左右。那么实际上它的胸径呢，实际上就2.3米。就是直径粗，就是那个粗度有2.3米，是非常大个的一个银杏树了。 这是北京年龄最大的最古老的银杏树了哈。 对。 在这儿呢也想请王博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咱们北京其实还蛮多古树的，像我们电台附近日坛公园里头就有很多古树哈。那在北京的这个古树里头，年纪最大的是银杏吗？还是有另有其他的树呢？ 实际上北京的话啊，就是最老的树呢肯定不是银杏啊，就是实际上如果是在咱们国家算的话啊，可能比较老的树是银杏。那么银杏在咱们国家最老的有5000年的，但是在北京呢就是咱们只有1300年的。那么北京最老的树呢，实际上是一棵那个侧柏，也是在密云。也比较出名，叫9楼18岔。 哎，这个我听说过，我们节目里还介绍过呢。 对，这棵树呢就是在北京是非常出名的，它有3000年了，这是北京最老的树。另外呢就是 这个三千年怎么给测出来的，我想知道。 是这样，就是这个3000年呢是因为这棵树非常的出名，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历史上它是可以考证的。就是咱们树的年龄啊是有两个办法就可以知道。第一呢就是有文献记载的特别著名的一些古树，我们通过文献考证可以知道它的大体的年龄。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现代的一些手段去测算，或者说去估算出它的年龄。 刚才说的这个1300年的那个银杏树都已经是唐代的了哈。 对。 那这3000年前呢就是更久远的了。 更久远。对。 应该是这个西周了， 对， 公元前1000年呢， 对， 是吧？ 对对对， 3000年左右嘛，应该是这样的。 3000年左右这棵树，对，实际上北京的话还有 记载的一棵树，3000年左右的啊，实际上是一棵青檀。 嗯， 就是这个树呢，在北京不是太常见。 檀啊， 这个、 檀木啊， 对， 檀木是不太常见。青檀啊， 对，青檀、 哦、 就是跟榆树应该是一个大的家族里边的。 嗯 啊，就是一它据记载也是3000年了。那么它是在昌平、 嗯，现在还在吗？ 现在还在，这棵树长得还是比较好的。 哇。哎，那哪些树能活这么久啊？那像这种柏树看来是还有什么、 就是、就是活得比较久的树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说到的银杏、 嗯、 柏树、 嗯、 对吧，还有其实像国槐的话活个几百年也没有问题、 嗯、 咱们国内有很多的唐槐、 嗯、 那也上千年对吧。另外呢就是油松、 嗯、 也有几百年的古树对吧。另外呢就是南方的话，比如说那个香樟，这是南方比较常用的一些树， 嗯， 也有这个几千年的。 哇，真的是他们是这个笑看风云变幻哈，想想这些老树们。 对， 哎，那咱们北京刚才您也说了，北京这个古树也有不少是吧？ 对，北京的古树，我们是上一次普查的时候，就是比较具体的话，就是40721，就是40721株。 这什么叫古树呢？这个 就是古树是这样的嘛，咱北京的标准也是国家的标准、 嗯、 就是树龄100年以上的是古树。 嗯，树龄100年以上的北京有40000多株。 对，北京有40000多株。对， 哦，哇，那真是，那咱们北京对于这些古树应该说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进行保护哈。 对，北京在古树咱们保护这块实际上是走在全国的这种前列啊。 嗯， 就是咱别的不说啊，只说这个与古树保护有关的地方标准，北京就有5-6个。 嗯， 就是从它的养护，从它的周围的环境控制，等等，其他都有一个专门的这种地方标准去保护它，包括对它一个价值的评估、 嗯、 比如说我们要修路或者是要修地铁、 嗯、 那么古树怎么去保护，这是都有专门的制度来保护。所以呢北京这块是做得非常好，在国家也是咱们中国是前列的。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个银杏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预告了节目，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微信，比如说听众吉鱼就说了，之前听过你们做最美古树评选的节目，说到过潭柘寺的银杏，我还专门带老人孩子去看过。潭柘寺的银杏是被评为全国最美古树的哈，它这个美在哪儿呢？ 对，是这样，就是全国最美古树呢，实际上是咱们中国林学会组织的一个活动，实际上是2016年就是公布的一个最美的古树。 嗯， 它第一呢，就是它是年龄， 嗯， 有故事，有历史，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树形比较好看、 嗯、 比较那个，另外呢还要生长的比较健壮，那么从很多个方面，最后呢就是专家评判， 嗯， 包括社会参与来评出最美的古树。那么实际上最美的银杏呢，实际上也全国也是有10株的， 嗯， 那北京是有1株入选、嗯、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潭柘寺， 嗯， 这个这两棵树。 这两棵树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这个因为它也是有这个很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故事啊，而且还是比较优美动人的这种爱情故事哈、啊。 是这样，就是这两棵树呢就是在潭柘寺，就是这个大雄宝殿，就是门口就是左右各一株 啊。哦，潭柘寺这个还不是爱情故事，是一会儿我们要说的那个事。您跟我们接着说吧。 啊，是这样，这两棵树呢实际上说它著名呢，实际上最重要的它是跟乾隆皇帝有关的 啊， 就是 帝王的故事。 对，与帝王有关系。那么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 嗯、 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是， 所以这个寺庙的历史也很悠久。那么这寺庙里边有很多种古树、 嗯、 那么其中呢就是这两棵银杏，就是乾隆皇帝啊，就是在这个寺庙里边见到这两棵树的时候呢， 嗯， 也是被这两棵树的这种形态啊、气势， 嗯， 这种震撼的气势所感动吧， 嗯， 他是呢，就是这个一高兴啊，就是给他封了两个封号，叫帝王树和沛王树、 嗯， 因为这里嘛是有两棵树啊， 嗯， 所以呢，他封其中一棵树为帝王树，那么另外一棵树呢，他又封他为这个沛王树， 嗯， 所以呢，他把他俩呢，就是作为一对儿啊，在相当于是这样是封的， 嗯，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乾隆皇帝吧，可能也是 他为什么就这么喜欢这两棵树，要给他们封帝王和沛王呢？ 就是这样，因为乾隆皇帝吧，也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好很广泛的一个皇帝， 是 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他封的其他的一些树，比如说镇阴侯啊，还有五大夫树啊，实际上他觉着呢，就是这些树，第一肯定是非常的雄伟，对吧？另外呢，他觉着这棵树啊，就是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或者积淀， 对。 那么他从他的这种角度来说呢，他非常喜欢这种树，那么实际上呢，他就封了很多的树。那么潭柘寺这两棵树呢，实际上是在他封的树里边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啊，可能叫帝王树。那么其他的都是侯，但是这棵树呢被封为帝王树。另外呢，还是乾隆皇帝还怕他孤单，是吧？把另外一棵树就 封了个配王， 配王树。 当时是相传在清代的时候，没有一代新的皇帝继位登基，这个树的根部就会长出一支新的枝干来，是吧？ 是，大家是这样一个传说啊，就是因为银杏吧，就是它这个根部会经常，就是过一段时间，它会有这种根捏苗，我们叫，实际上就是有底部的根，然后发芽，然后长成一株小树，在大树的旁边，然后出土，然后慢慢的长大。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两棵树周围呢，都有很多这样的小树。有一些小树实际上也已经上百年了。 那就实际上是根从它那个根部长出来的哈。 对。 啊、就因为它每大概是没有一代新的皇帝登基，它就有一颗新的枝干长出来，然后它的这个年岁又特别的长，所以乾隆皇帝给它封了一个这个地。帝王树，然后旁边是配王树。这后来说，那个科学研究说这两棵这个银杏树都是这个雄性的，是吧？ 对，实际上就是这两棵树呢，就是我们去调查哈，实际上这两棵树都是雄株。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乾隆皇帝啊，虽然很喜欢这两棵树，但是实际上他对这两棵树并不是那么了解，或者他去的时候啊，不是接过期啊，所以他是点错了鸳鸯的这两棵树。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潭柘寺帝王树和配王树的故事，那很多银杏树都是雌雄搭配来栽种的，是吧？而且也是为大家所了解，他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这样我们来听一听一对这样的银杏的故事吧。 我们来给大家讲另一对鸳鸯银杏树的故事，其中雌株生长在黄松峪乡黄松峪村观音庙遗址，雄株生长在韩庄乡祖务村天兴寺遗址。据历史记载，在美丽的居河岸边，有一对青年男女，郎才女貌，两小无猜，感情甚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人却被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活活给拆散了。没能走到一起的两人，男的入寺为僧，在天兴寺修行，女的削发为尼，在黄松峪观音庙灯塔陪伴。这对有情人不能喜结连理，死后双双化为长寿不老的雌雄银杏，再续前世姻缘。 这个故事真的是略显凄凉，但是也是人们对于美好情缘的一种寄托和哀思哈。但是后来这个王博士也告诉我们，实地普查发现这故事其实也不太对，是吗？ 对，实际上这两棵树呢是两棵都是雌株。 嗨，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人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啊，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也是银杏树这个结果期很长啊，就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它结果，就是认为它是雌雄两株，但实际上这两株呢都是雌株的。 哎，我们的微信网友秋子他说哎呦，那我他听了我们刚才说这个银杏二十年才结果，他说那我们家门口那棵银杏树应该是移栽过来的，他说这几年果子疯长，银杏也这个移栽难度大吗？ 是这样的，银杏的话移栽的话就是难度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城市绿化用的银杏实际上也是比较多的，就是你找到合适的季节，那么尤其是这个春季的去移植，还是比较容易成活的。 哦，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来了，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里？又有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来看第二道题，大觉寺银杏王是咱们北京著名的古树，您知道它已经多大年纪了吗？ A 500岁， B 800岁， C 1000岁。 来，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十一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两张。哎，已经有不少朋友都答对了，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我们继续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来继续邀请出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王茂良博士来跟我们在电波中绘就一张北京的银杏声音地图。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不少两处都是有双树的故事啊，潭柘寺啊，还有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黄松峪乡黄松峪村观音庙遗址的这个，这都是两雄或者是两雌株的哈。王博士再给我们推荐几处吧。银杏在北京还是在不少这个著名的地方都有这个银杏树，而且在那儿他们也挺著名的。 对，就是咱们北京的银杏树啊，尤其是银杏古树啊，实际上在咱们这个郊区县的这种寺庙里边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吧。 好， 第一个就是红螺寺。哎，大家红螺寺也比较出名，大家经常去。那么红螺寺呢，实际上是有一个真正的雌雄两株一个银杏。那么这两棵银杏呢，也是在红螺寺的这个大雄宝殿的前边。那么这两株银杏呢，经过调查确认，它是一个是雄株，一个是雌株。 嗯。 那么这两棵树呢，实际上也比较老了，也就1100年左右了。 1100年了。 对， 哦，那这两棵树其实真的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雄的是只开花不结果，是吧？ 对。 啊，雌株是会结果的，但是它不开花是吗？ 也是开花，然后结果嘛。 啊，也， 就是雄株的话是只开花，它相当于产生花粉。 嗯。 然后呢，雌株呢开的花呢，咱们实际上叫雌花。 嗯。 就是雌花呢，就是接受了从雄株来的花粉以后，然后经过授粉以后，然后呢它会结果。就是咱们见到的银杏果。 哦，那他们这就雄株和雌株花大小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雌株的花呢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嗯， 那么雄株的话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小的花序。 哦， 大概有3-4公分长。那么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春天， 嗯， 那么雄株开花的时候，如果碰上刮风，它那个花粉量是比较大的。 哦， 黄黄的。 嗯， 风一刮会落下来。 嗯嗯，好。这个红螺寺的这个雌雄银杏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景观哈，而且他们这个红螺寺这个雄株的银杏说是有独木成林的态势是吗？因为我们都说独木难成林，但是这个雄银杏很牛。 对，因为这棵银杏树的话，因为这个雄株啊体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有些关你听众呢可能也问过，就是这个银杏的基部呢，它会产生这种我们叫根捏苗，就是从基部根部会出来这种小苗。 嗯， 包括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帝王树，对吧？它也是周围有很多，这是对于银杏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 所以呢，就是树龄越大的银杏， 嗯， 它周围的这种根捏苗就是越来越多。 嗯， 另外呢，有些根捏苗实际上也有几百年了。 嗯， 所以呢，就慢慢的就会这样形成一个树林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独木成林。 嗯， 但是这种成林呢，就是还是比较密集的，就是它相当于简挨在一起的。 是，所以他们这儿也有一句这个叫顺口溜，还叫什么？叫两株银杏雌雄分，夫妻子女一家亲，雄株独木却成林，是吧？也算是红螺寺， 也算一个景点。 哎，三绝之景了哈，之一了。那么。说到这个红螺寺的古银杏的时候，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雄株的银杏它会长出叫根部的这个小苗哈， 对， 可以成林，自己的根又能够长出枝干来，这样的树在其他的树种里还有吗？ 实际上这种形式呢，就是咱们可能前面没有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银杏的实际上咱们银杏的一个繁殖的方式啊， 嗯， 就是通过把这个根捏苗，从它中母株上分离下来，去繁殖新的小苗，也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呢，比如说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石榴，也是采用，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去繁殖。那么，这是有一部分树木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从它的根部可以长出这种新的小苗，然后呢。如果你不去管它，它就慢慢的也会长大，甚至呢跟大树长在一起。 哦。就是石榴也会， 对，石榴也会， 还有什么树也会这样吗？ 咱们很多树，比如说那个泡桐，也有这种现象，还有一些杨树也有这种现象，就是根部会长出根粘苗，我们可以拿这个去繁殖。 那个榕树从上面垂下来的气根跟这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对，这个榕树，南方的榕树呢，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南方的榕树是它那个 从上往下垂的， 对，枝条上长出气生根，这个气生根呢，就是重新扎到土壤里边以后，就像一个支柱一样，然后呢，蜘蛛支撑了这个榕树的这种树冠，去往更大的范围去扩展。所以它这两个形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往上，是吧？ 对，实际上一个是根，一个是实际上就咱们说的树苗苗，它是两个产生的方式，就是那个呢是树根，产生的不定根扎到土里，那么这个呢是从根部产生了这个芽子萌发，产生了苗，然后钻出地面，形成一个树林。 您刚才说要介绍两个地儿，介绍了红螺寺，还有一个是八大处，是吧？ 对，八大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传说很多这棵树啊。八大处呢，大家都知道 是大悲寺的这个内观音殿。 对，就是八大处的银杏也比较多的，就是这两棵呢也是比较出名，对吧？另外呢，这两棵树呢，就是故事呢就是也很多。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这两棵树呢，就是也是 600多年，它是600多年的两株古银杏树。 对，600多年的两棵树，所以呢，被八大处这边在宣传的时候也是重点关照的一个对象吧。 对，准确的说法是 一个重要景点， 大悲寺内观音殿前左右并列生长的两株。 对，所以呢就是银杏的这种雌雄啊株的大部分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啊，就是在寺庙里边，它是寺庙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一般呢就会种两株，就是左边一株右边一株。那么前面我也说到过，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啊，它这个雌雄不太好分辨， 对， 所以呢也难免会有种错了的情况。 八大处这两株是雌的还是雄的呢？ 八大处这两株呢实际上是一雌一雄， 一雌一雄。 对，是这个是鸳鸯，是没有配错的这个。 哦，这个没有配错，还真不错。八大处这个离市区算是比较近的哈，这个观音殿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众的问题。肖永七他说，我很喜欢银杏树，因为叶子的形状是小扇子，觉得好浪漫呢。Vivian 说，我知道银杏树侏罗纪就有了，哎呦太厉害了，这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树种啊。对，刚才您也说到过了哈。 对， 那么这个刚才您说了银杏这个起源，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实际上银杏的起源很早，那么实际上是3亿多年以前银杏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 3亿多年以前？ 对对对、 哦、 而且那个时候在主要的几个大洲上都有银杏，分布范围非常广。但是呢就是据考证啊，历史考证是在50多万年以前，就是地球上除了中国的其他地方的银杏全部灭绝了。 都去哪儿了呢？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谜哈，就跟恐龙灭绝一样，这个其他大洲的银杏全都不存在了，那么只有中国银杏保存了下来。所以世界上现在来说，其他国家见到的银杏肯定都是从中国引种的。 啊，50万年前只有中国有了，那我们中国有50万年前的，比如说银杏的化石什么是吗？才能够断定这个？ 对， 啊， 咱们这个银杏是有化石。就是通过地质的去考察，那么是，咱们就是不但是有化石啊，其实上我们也有野生的这种野杏林，银杏林，就是这样呢，是作为一个这种，从植物上来说，就是为什么就说你说中国现在是可以存在银杏，国外都没有，因为国外呢就是找不到这种，就是野生的这种银杏，只要见到银杏都是栽培的，那么只有咱们中国有野生的这种野杏林，银杏林，所以呢，就是说，只有中国有这种遗存下来的银杏。 明白了，好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一会儿请王博士来跟我们继续接着聊。好，在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城市规划绝不是无数的数据和图纸，它是确定一座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的蓝图。一座城市的地理环境、人文条件、经济发展状况都和规划息息相关。环境优美、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生活舒适、经济和谐、美誉度高，是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渴望。

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多，五元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平房桥。北二环北四环全线北三环东段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也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银杏逐渐变黄，属于秋天的专有金黄季来了。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呢？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都在哪里？又有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张金秋北京银杏声音地图。大觉寺银杏王是咱们北京著名的古树，此树植于辽代，树龄已逾千年，人称银杏树王。清乾隆帝曾为他的雄姿题诗一首：古柯不计树人为，叶茂孙枝绿阴肥，世外沧桑月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记载这首诗的诗碑就在寺内龙王堂假山石当中。乾隆帝曾孙爱新觉罗奕讳也曾在道光十二年宿大觉寺这首诗里提到这棵古树。这棵古银杏至今依然是树大阴浓，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银杏曾被推荐为中国的国树，那您知道北京市的市树是什么吗？A. 侧柏和国槐， B. 银杏和国槐， C. 侧柏和银杏。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大觉寺的银杏有一千年了。 对，大觉寺的这棵银杏已经一千年了。 哦，辽代的时候就有了。 对 啊，北京这个辽金元明清这个辽代开始，它就已经是在那儿待着了哈。 对， 真棒！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王博士。 选130号吧。 哎，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北京啊，最老的银杏1300年了，咱们一个数字代表10年， 哎， 选130。 130，好嘞，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13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说，咱们北京的市树是什么？侧柏和国槐，这是一个选项。B 是银杏和国槐 ，C 是侧柏和银杏，这个排列组合。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2张。我们的编辑数好了吗？我们的第13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是叫新刚的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深秋北京哪里的银杏美景最好看？北京有故事的银杏树在哪儿呢？今天让我们跟随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王茂良博士，在电波中带您绘就一张北京银杏的声音地图。那么刚才呢，我们出到了第三道题哈，王博士，关于这个银杏，它其实是被提上过，就是把它立为这个国树的这样的一个日程是吧？ 对，就是， 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咱们中国特有的这样的树种又这么的美丽哈。 对，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银杏啊，就是因为中国特有， 嗯， 就是树形也很好看，叶片也很好看， 嗯， 秋天呢可能更美。所以呢，就是也被提上过这种国树的这种日程。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目前来说呢，咱们国家还没有从官方来公布国树到底是哪一种。 嗯， 就是从我们的理解来说呢，就是因为中国面积太大， 嗯， 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实际上 差别太大了。 对，差别大。另外有代表性的， 嗯， 有特异的这种树种，有比较多， 嗯， 所以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太多了啊，就是目前来说呢， 嗯， 从国家层面并没有这种定论。 但是呢，这个银杏依然是我们北京最美的树种之一。网友刘琼说了，我看过很多银杏大道的攻略，有好几个好玩的拍照的地方，也想请专家推荐一些。王博士先给我们推荐几处北京市区吧。大家比较方便去的一些银杏大道， 嗯，好， 或者您比较喜欢的， 对，好的，就是北京市区的银杏啊，实际上就是咱们北京市城市绿化里边用的银杏还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比较 出名的啊，刷屏比较厉害的，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钓鱼台东街附近的这些银杏。 是， 这地方呢有三排的银杏，另外呢它的树龄跟株龄都比较大了，看着比较震撼。 嗯， 就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的银杏啊，是其中有一面是红墙， 嗯， 红墙，然后有银杏树，有黄叶， 嗯， 所以呢就是成像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每到秋天都会来这个地方去拍银杏的照片。 嗯， 那是非常美的。 嗯，钓鱼台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地方，实际上这几年也是表现很好的地方， 嗯， 就是咱们奥林匹克公园， 奥森公园 中心区，对吧？就是这个奥森公园， 嗯， 这个南区吧，应该算是， 嗯， 就是这个水立方跟咱们国家体育场鸟巢中间有一个银杏的树镇， 嗯， 就是那个地方也是比较震撼。我觉得跟钓鱼台那边相比呢，这个可能是现代北京的一个背景啊，一边是水立方，一边是鸟巢，中间的是银杏的一个树镇， 嗯， 就是那个地方也是比较震撼的。 嗯嗯，还有什么地方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咱们不要忽略，就是北京的这些高校啊， 嗯， 比如说林业大学， 嗯， 还有北京大学、 嗯、 清华大学，实际上里边呢都有这个大的银杏树，就是秋天的时候变色期间，也就是实际上这几天啊， 嗯， 是都是非常壮观的。 嗯， 就是这些学校实际上也是对外开放的。 嗯， 还有呢，就是咱们北京的这几个大的公园里边，比如说城区的陶然亭啊、紫竹院呀、啊 嗯， 这里边也有大的银杏树，实际上也很美。 像那个地坛公园，他们刚开了一个银杏文化节，11月2号刚开的，我看，他这是上。号称是叫北京最古老的银杏大道是吗？ 对，因为北京的实际上银杏大道还是比较多的。 嗯， 咱们就是包括日坛也好，就是其他的几个公园也好， 嗯， 实际上也都是很早以前这个地方就有银杏。 嗯， 就银杏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些大的银杏会比较震撼？第一，它体量比较大， 嗯、 树比较高。 嗯， 另外呢，就是它跟周围的其他树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另外一种震撼。 嗯， 如果体量比较小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这种震撼，但实际上北京的银杏非常的多。 嗯， 我相信就是再过个5年或者10年，我们可观赏银杏的地方会更多。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之前资讯里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比如说北京市的一些公园哈，刚才有说到这个天坛公园有一个银杏大道，在天坛北门，这个叫北天门里头有60多棵，然后北海公园的快雪塘东侧和这个残坛南侧的银杏，还有中山公园有个银杏大道，设计坛里头有18棵哈，景山公园其实也有一个黄金大道是吧？ 对 啊，这个是在皇家园林才能欣赏到的韵味，这种红墙黄瓦落着金色的这个银杏叶子，还有植物园，刚才说了黄叶村，还有您刚才说 你有很多的银杏， 是陶然亭公园，嗯，还有这个紫竹院 公 园，玉渊潭也有不少。 玉渊潭也有，玉渊潭的玉渊潭公园外边实际上有几棵40-50公分的大的银杏树。 啊、嗯，还有颐和园，耕织图景区那里有不少，是吧？ 对，也有银杏。 然后天坛其实也有不少，这些老的这个公园是吧？ 对，老的园林里边，实际上银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树种。 嗯， 只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是。数量可能株数不是太多， 嗯， 不像就是咱们就是说到的，就钓鱼台附近的这个大道， 嗯， 还有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里边的这些树镇， 嗯， 它的数量虽然比较少，但实际上呢也是非常的震撼， 嗯， 就是它是另外一种体现这种银杏那种美啊，那种震撼的一种形式。 甚至刚才说的植物园有，动物园也有，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等等这些， 对。 啊，北海公园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对，实际上就是银杏的话，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实际上、 嗯、 除了成片的这种景观非常震撼以外，就是单独的一棵树，跟周围的环境搭配的话，实际上也是非常震撼、非常好看的一种景象。 是，说了市中心的银杏大道，其实很多这个郊区或者是近郊区或者是远郊区也有观赏银杏林的好去处哈。 对，就是远郊区啊，或者近郊区呢，这个银杏呢，就是实际上，最多的啊，或者是观赏效果很好的，就是大多数呢，实际上都在这个风景名胜区里边。 嗯， 有一些呢是在这个寺庙里边。 嗯， 就是咱们前面的提到什么大觉寺啊， 嗯， 包括红螺寺啊， 嗯， 包括咱们入选全国十大名树之一的这个银杏的这个潭柘寺的这帝王树、配王树。 嗯， 那么实际上这些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单独的一棵树，独树可以成景的一些地方。 嗯， 城市绿化呢，就是郊区里边 就是大的树呢就是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呢就是最近我们两期的平原造林里边也用了很多的银杏，那么这些银杏因为体量比较小，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形成影响力，但是相信过几年以后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哦，其实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你仔细看一颗一颗的就很美哈。 对，其实我们身边呢就是咱们城市绿化用的银杏也很多， 对， 我们身边的街道呀公园呀都会有，比如说东城区最北边有个新化路， 嗯， 还有这个北二环中间其实那个有四排银杏，应该是中间分车带两侧的分车带还有两侧绿地里边也有，其实东二环其实也有，包括咱们的经历路进京方向过了三元桥也有银杏。 王博士如数家珍哈，开车的话大家看这树就要小心了，我们把路车停的路边来看。听众秦宝宝说，我们家住在日坛公园边上，我每年秋天都要带着塑料袋去看银杏，还能捡好多掉在地上的银杏果子呢，在我们附近啊。听众许瑶说了，我超级爱吃银杏果，打算周末去捡。银杏果大家也很喜欢，这个银杏树它开二十年之后开始结果就会每年都结吗？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银杏的结果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嗯， 会这个一直去结， 嗯， 咱们城市绿化里边用的银杏呢，因为是以观赏为主的，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它会一直去结，但是呢，会出现某些年份结的多， 嗯， 某些年份结的少这种情况， 嗯， 那么实际上有些时候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树长得更好， 嗯， 那么园林工人呢。还是希望它少结，有些时候，但实际上银杏的结果能力很强。 嗯， 那么在生产上，专门生产这种银杏果的这种地方呢，就是银杏从二十岁开始结果，最起码可以结到四十多岁，就是它的结果期比咱们一般的果树要长。 哦， 据我了解呢，就是咱们山东有一棵四千年的银杏，它是一棵雌株。 嗯， 在山东莒县，那么它现在每年这一棵树就可以结将近一千斤以上的果实。 不是，您刚才不是说二十岁结到四十岁吗？ 就是二十岁至四十岁呢，是咱们以生产果用银杏为主的。 哦，果用银杏， 果用银杏为主的，它一般呢就会从二十年结到四十年，它是盛果期嘛。 哦， 就是它后期结的少了， 后期也会结，只是少。 后期也会结，是少了，就是从经济上来说，它的效益可能就低了，人们就会把它换掉。但是咱们绿化用的银杏可以一直 结， 对，像山东这个前面说到四千年的银杏还在结果。 哦，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银杏果是不能一次吃多的哈。 对，银杏果的话是不能一次吃的太多， 嗯， 尤其是因为它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胚，就跟咱们那个牙子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一定的毒性的， 啊， 所以大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是要少量。如果你实在想多吃的话，可以把那个牙点给抠掉。 哦，把中间那个牙点抠掉是吧？ 对。 哦，一次大概其实说这个银杏每一次也就是能吃十来颗，多了很也不行哈。 对。就是你要是连牙点吃的话，一般吃几颗就可以了。 吃几颗就行了。 对， 网友喜喜说，我听说银杏树很厉害啊，日本核辐射的时候说银杏树最顽强了。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也看到说，二战期间原子弹的日本广岛爆炸，所有的这个生物都荡然无存在那个地方中心点哈，只有银杏树第二年又发芽了，真的吗？ 对，这个是真的啊，就是银杏呢，就是。确实生命力非常的强， 嗯， 也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就是五十万年前世界的银杏大多数灭绝了，在中国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实际上还是有它的特点， 嗯， 那么说到日本这棵银杏呢，也是就是它是原子弹爆炸以后在那地方有一棵银杏， 嗯， 能重新长出来。那么银杏呢，就是在历史很长，实际上它的第一是抗性也很强，另外呢就是它的遗传是非常稳定的， 嗯， 所以呢可能啊就是我们来猜测啊，因为这个是不可去试验或者是不可去其他的办法去验证这些问题， 是， 那么我们去猜测可能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这种基因， 嗯， 就是传承这种能力，所以它能活下来， 嗯，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银杏的抗污染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另外呢银杏的很多比如说银杏叶片啊银杏果实的提取物具有抑菌杀菌的这些作用，这也是经过医学证明的。 刚才说到这个最美的这个看银杏的地方，秋子还推荐了三里屯也不错。哎，我这刚才咱们忘了说了， 三里屯也不错，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说地毯也很好，富有古老的美。他刚才不是说他们家院里头也有吗？他说我们家院内也形成风景了，他觉得很幸运哈。 对， 其实只要我们有发现美的这个眼睛，身边很多地方都特别的美。那么刚才说了这个 咱们北京的古树是有4万多株， 对， 嗯，其中这个也有这个是它，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古树分100年以上的古树，还有300年以上，它挂不同的牌儿，是吧？ 对，北京的古树是这样，就是分两种，就是大家看到的牌子也是有两个颜色， 嗯， 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 嗯， 如果红色的话，那就说明这棵树已经是300年以上， 嗯， 绿色的话是像100年到300年的， 嗯， 这是就是古树的分级。那么实际上，咱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这边呢，今年也是完成了新一轮的古树普查，再给它换这个树牌，也就是说它的身份证。那么新的树牌呢，就是会标上这棵树大约是多少年，比如说1300年呢，那么新的树牌就会有了。另外新的树牌呢会有这个二维码，大家去扫二维码可以看到后台的关于这些银杏的故事呀，一些养护的数据，甚至大家都能看到。 太棒了，不只是银杏，就这些古树的数据都能有了， 古树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环境，爱护这些树，爱护我们这身边这些美妙的环境哈。好，那么最后我们请王博士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答对的朋友跟刚才差不多，都是挺多的，您跟我们选一个幸运的数字吧。 那我选115吧，今天11月5号。 好嘞。 金秋看银杏声音地图，市花市树作为城市的代表花卉树木，通常是该城市常见的品种，也是该城市的名片。那么首都北京的市花市树是什么呢？1987年，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市政府建议，确定月季菊花为北京市的市花，国槐特柏为北京的市树，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获奖的朋友名字是什么呢？刚才王博士说选了第115位哈，115，今天11月5号，爱胡董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老舍曾经说过，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天堂最美的风景一定有金色银杏的一席之地吧。那么近些日子也是观赏银杏最美的时候了。今天呢，通过王博士的介绍，我们又了解到了很多银杏的知识。其实真的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看这些美丽秋景的好地方，有时间的话大家还是多去户外走一走。尤其是经过了这个周六的降雨之后，好多叶子已经落下来，得抓紧时间去看了哈。这两天天特别好，大家这个利用这个早晚的时间，如果是上班的朋友的话，可以去享受一下身边的美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意思的知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张银杏声音的地图美景，谢谢您。 谢谢。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城市规划绝不是无数的数据和图纸，它是确定一座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的蓝图。一座城市的地理环境、人文条件、经济发展状况都和规划息息相关。环境优美、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生活舒适、经济和谐、美誉度高，是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渴望。如何具体实现这些目标？城市规划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哪些关系？北京未来的城市规划都有哪些新特色值得期待？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召开在即，城市文化范儿与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合作，和您一起畅谈明天的城市会更美好。 坚强，银杏树静静地对着天空仰望。 Here we go, last little lessons. Sometimes I mess up my intentions. 活动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要结束了。 是的，这一次活动门槛低，赠送多，最近啊这订单是暴增，电话呢都接不过来，所以啊总部讨论决定，活动还只能做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三盒瑞麟羊奶，就可以免费获得15件的居家生活大礼包，里面呢有家用蒸蛋器一台，旅行背包一个，青花瓷套碗12件套，还有放大镜指甲剪一个。 对，这赠品的价值啊就要几百块了。那今天呢订购三盒羊奶就免费送，羊奶呢也没有涨价，不用担心，一盒只要99块钱，都是300克的金钻配方，都是来自陕西富平的800里晴川大地健壮的奶山羊产出的羊奶，有奶皮没膻味。 所以今天呢咱们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是一份对自己健康的保障，也是一份对陕西富平的支持。我们不用258块钱的市场建议零售价，打进电话，双十一的活动提前引爆，只要99块钱一盒，订购三盒呢就送家用的15件生活礼包。但是呢我必须要